留在周家， 父亲， 把大门关上，你哪里也不准去。 关就关吧，关不死我的性命。 你不要逼我们， 母亲实在是对不起你了。 该死的风暴就要来了， 来就来吧， 风啊，等风啊！ 雷雨，马融融，云聚拢，霎时天地变玲珑。光放纵，蓝森森点飘风， 天山山光放纵，蓝森森点飘风， 北向东人路向冲，南向东天马很相攻，青梅之痛，幽姬之凶，爱仙之空，仇绝之松， 之空之凶，之空之风， 雷周雨向天下送，雨起而化作狂风，滔滔上冲，定影到翠竹那穹空，万代万世皆清清静水，绿叶碧空。 天晴不了，雨还得下。 哎，我跟着你母女两个，我真是倒大霉呀、啊。常言道，妻子富贵，王宝钏手子过雪。奴虽主贵，皇宫里太监也挑拣累，只有我如贵如贵，堂堂的官家在猪圈睡，官家在猪圈睡那么好。唉，我在周家大院住的是亭台楼阁，出人头地一个官爵，也算周老爷家的头把爷胡。

我们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 Thank you.

你不要故意再问我。 他就是30年前死了的平儿的母亲。 平儿，快去认认你的死母。 不不不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他。 他虽然没有好身世，可还是你的母亲呢、啊、 我， 你不要以为和四凤同谋就忘了人伦天情。 怎么？ 不，凤儿，我们走。 跪下！ 他就是你的生身母亲。 为你何难道，由于你恋爱的 地表，红包戳住斧旁手，戳戳一戳我再戳，戳不着，真的幸运自煎熬。 大风狂了，山顶风了，雨狂了，雷风了，雷风了，雨狂了。 泪至耳，凝沉咒语，向天下诉，与其耳化作狂风，朝地上住，尽应得摧枯拉朽，公安待。还世界庆幸尽水，屡恋必哭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第四碗把菜香滚炒千盏，第五碗姜烧葡萄牛一娘，第六碗姜油花浇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不然为我做三周年，滚下你娘子请你看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想。 是聪明 知道， 自己也是。 是满心欢喜来访亲，才知道寂寞一人人不尽，一杯强举不忘语，那只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想是人，那是欲流离的流离，接着做把你到真，无论风怒飞，千般离不归真者，王子良言快不尽。 他的眼睛瞎了？ 是的，像我一样的瞎了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